共进，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愿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 梅艳芳《赤的余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23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14啦吧。除了我陪伴你之外，还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即是意味着下午的天气是非常之热，真的要小心，一出一入冷气地方真的很容易会冷亲。烈日当空的话，就最好带翻把遮，尽量留在室内。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输在目前我，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里那种种传奇，追我追到死，一生。 生使我动情是你，仍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深爱的亦只是你。 有真情流露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稍后咧有几阵嘅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长日细数别事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谁可想到谁能预算，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作决定， 难怪能算出不能成为

水，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你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步远，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湿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无穷凄酸，重湿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钟镇涛要是有缘，冇错，有多嘢咧都系讲缘分嘅，即系话可能你平时都唔系准时会开收音机嘅朋友仔，可能今日咧你唔觉意地咧就开咗收音机，或者你可能啊坐的士啦，或者坐紧通宵小巴嘅时候咧，司机嘅扭开咗呢一个嘅收音机，咁你听到陪陪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呢啲都系缘分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5:26，转头翻嚟咧有5:30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继续嘅呢位歌手朋友，相信好多朋友可能未必认识，甚至乎已经忘记咗。不过我好喜欢嘅呢一首歌，这就是爱。 面对夜深，彷徨更受心，随着我现今。苦似梦中人，自残自怨，深深自责，错像痴心分成伤分。缘似月色，同时间平分，能在这夜空分，照有心人，但情若在分心独中，种出苦果，现作了恨。我痛恨我，为何要这样过？分心两边，重复点起爱火，这就是爱。人明知错亦错，今生何怕在这夜空分，照有心人，但情若在分心独中，种出苦果，现作了恨。我痛恨我，为何要这样过？分心两边，重复点起爱火。 Yeah!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广东中山市发现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传媒报道，由23号零时起，离开中山市的旅客需要持有48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并且启动全市全员核酸筛查。报道指出，这名无症状感染的23岁女子是中山一间公司的员工，住在公司单人宿舍。她上星期曾经从珠海金湾机场坐飞机去到南京，并且在南京和无锡市活动，返回上海之后再乘坐铁路返去中山。7月22号凌晨确定属于无症状感染。澳门追踪曾经接触中山市无症状感染者的5名入境人士，包括一名澳门居民和4名内地居民。澳门收到广东省和珠海市通报之后，追踪到多名曾经接触一名患者的人士已经入境澳门。除了这5名仍然在澳门的人士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等的措施，另外有3名的同机的内地居民已经离开澳门，以及一名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研究助理，曾经同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由珠海金湾机场坐巴士到达城轨珠海站。南京当局公布，当地新一波疫情至今共有13人确诊，所有患者病情平稳，另外有9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全市的全民检测已经采集500几万份的核酸样本。截至中午，相关部门已经在南京对531名密切接触者作排查。34个小区要封闭，六口街道继续封闭管控，所有人只进不出。新加坡的新型肺炎疫情升温，再多170人染疫，其中162宗是本土病例，连续4日录得过百宗本土个案。新增病例入面，87宗属于渔港群组，那个群组累计超过540人确诊，是当地目前最大的感染群组。报道指，患者包括在渔港取货的渔贩，渔贩再到各地的市场贩卖，令到病毒迅速蔓延。新加坡至今录得接近63800宗病例，当局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再次禁堂食，同埋聚会人数上限收紧至到最多2人。预计实施大约一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23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6.69美元，卖出价是1807.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食咗药或者饮咗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如果能够多啲睇喺啲军人背景嘅国剧嘅话咧，就对于自己系军事上嘅了解掌握咧，有多啲知识。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留在心伤我心，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 雨夜钢琴，我哋有林志美嘅歌声。虽然咧，我成日都讲咧，落雨最好系半夜落啦，因为咧日间好多时候咧落雨都会令到大家生活都好唔方便啊。不过有时夜晚落咧又觉得唔系几好喎，点解咧？因为滴滴答答，真系想瞓都瞓唔到啊。不过你话唔落雨又唔得噶嘛，系咪咁啊？因为唔落雨又冇水用啊嘛。咁但系落雨又唔好落得太大，落得太大咧就引起水灾就唔好啦，系嘛？咁啊最好咧平均分配就好啦。不过呢啲嘢唔系自己话事噶嘛。 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明知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疾而终。 男人最痛，我哋有许志安嘅歌声。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系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91%，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嗱，近排大家都知啦，即系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咧就开始啦嘛，系嘛？咁啊，虽然即系你话我哋。唔可以去到現場睇啦，咁但係透過呢一個電視機或者可能手機咧，你都會睇到好多唔同賽事嘅報道啦，同埋唔同賽事嘅直播嘅，令到自己都好似好想做多啲運動咁。其實確實係嘅，做運動咧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啦，亦都個人會開心啲嘅。如果朝頭早做更加好添，因為可能空氣又好啲啦，同埋瞓醒做又會好啲。而因為夜晚做唔係唔好，不過夜晚做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影響你嘅睡眠嘅。有時即係可能太過亢奮之後咧，即係瞓覺都可能難以入睡啊。咁但係當然就每個人嘅體質唔同啦。阿佩佩又調轉嘅，佩佩咧如果係夜晚做運動咧，嗰晚係瞓得好舒服嘅。咁啊都係講緊最緊要係你自己覺得舒服就 OK 嘅啦。有啲嘢咧真系唔好等啊，运动都唔好等啊，因为做运动系可以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使乜等啫？又唔使等人，自己做咪得咯。 怀着信心，无言地等，伴我说青天朗日浮云，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又这么安分，常在我心，情愿是真，当爱在心中美梦浮沉，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始终没吸引。岁月匆匆，念上旧恨，重回你只恐识衰粉粉，命运有心作弄人。怀着信心，无言地等，伴我是青天朗日浮云，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又这么安分，常在我心，情愿是真，动爱在心中美梦浮沉，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始终没吸引。留赠我的爱人。留赠我的爱人。 哋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呢一首《无言地等》。咁一阵间咧喺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五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咳药水嘅。咳药水唔系应该点解同精神科有关嘅咧？咳药水唔系应该净系医咳嗽嘅咩？唔系噶，可以咧系你即系不停咁饮呢一个嘅咳药水造成上瘾噶，所以亦都系一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嚟嘅。听完呢首《今生无悔》之后，我哋有六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啊！ 迷作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痴百般，无论那些前言为背，情愿赔上一剂，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瞒，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 天气方面，受到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喺佩佩身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沈医生啊，咁啊，即系今日讲呢一个嘅话题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会饮过，应该都饮唔少嘅，由细到大，又讲紧嘅咧就系咳药水啦。咁、但系除咗即系可能医病之外咧，原来饮不停呢一个嘅咳药水，其实系有问题嘅，系咪啊？ 当然啦，头先你讲啊，都真系好常见啊。咁我啱啱即系都有一位即系病人咧，佢都同我讲，令我都有一翻一啲嘅提醒。咁佢都话俾我听，佢就抑郁症嘅病人啦。咁佢就同我讲开，我都有飲即係一啲咳藥水，點解呢？就係佢話佢食煙嘅，咁每一晚呢即係有時食到個喉確確地咁樣，佢就鍾意呢就飲一種嘅咳藥水，令到佢覺得呢即係個喉嚨涼涼地呀咁樣，飲完之後佢就覺得可以食埋啲藥咁瞓覺呀咁樣。 佢飲嘅份量係幾多先？咁飲一羹呀定係飲曬成支先？ 佢就都有節制嘅，但佢飲譬如話兩啖呀咁樣，兩三啖咁樣，一大啖咁樣啦，吞落去咁令到成個即係氣管可以舒服啲呀。 咁都係有問題㗎咩？ 咁就冇話有問題，不過呢如果用一個咁樣嘅即係方法呢，长期咁样做啊，咁我哋就觉得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啊。当然啦，你话咳药水，就系、是、咳嘅时候，咳嗽嘅时候用啊嘛，咳嗽嘅时候用啊嘛，系嘛。咁但系如果我哋成为一个习惯啦，甚至个份量咧系越嚟越饮得多嘅话咧。咁真係要好小心。 即係话其实佢想瞓觉，於是乎佢又用咳药水令到自己眼瞓啲，咁其实就唔啱嘅。 佢会觉得飲咗咳药水之后再食埋啲精神科药物呢，就发挥得更加好啦。 哇，係可以捞埋一齐㗎咩？应该唔可以捞埋一齐㗎喎。 咁一种种啦，咁大部分如果你话适量咁样去到飲嘅话呢，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话呢，基本上都安全嘅。咁但係如果你话真係过咗量啦，咁同埋个目的呢係想令到嗰个药物个效果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啊，再眼瞓啲啊，甚至再 wing 啲啊，咁呢啲真係已经 超越咗嗰个咳药水嘅 作用。 係咁，但係真係如果发现有朋友系咁，或者有屋企人系咁嘅时候，我哋偷偷地换走佢嘅咳药水啊，定系应该点做咧？ 呢、這个真系要正视啦。如果佢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咧，去到一个药物，即系有啲上瘾啦、滥用，甚至即系上瘾啊咁嘅情况嘅话咧，真系要带佢寻求一个专业人士嘅协助。咁头先讲紧咳药水是其中一種嘅物質啦。咁你話咳藥水啫喎，點解有問題呢？咁樣我哋都要了解翻究竟咳藥水入面有啲咩成分，令到嗰個人係可以即係濫用咧。咁樣其實即係最主要咧，我哋擔心就係有兩種嘅物質，一種咧就係即係 codeine 可代因啊 ，codeine。咁呢一種咧其實係一種鴉片類嘅藥物嚟嘅啊。咁咧就當然佢對於一個抑壓咳嗽嘅作用咧係療效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諗下，如果一個鴉片類嘅藥物，我哋過量咁用嘅話咧，個後果當然就係好容易造成上癮嘅現象啦， 好似吸毒咁樣啦。 冇錯啦，因為咧佢係會即係有一個帶俾你興奮嘅效果啦。又或者如果我哋長期飲完之後唔飲嘅話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即係脱癮啊， 即係好想飲啦嘅感覺啦。 冇錯啦。咁第二樣嘅成分咧就係麻黃素咯。麻黃素咧其實就喺結構上咧同冰毒咧係有啲相類似嘅地方嚟嘅。咁佢個醫療作用咧就係可以令到嗰個氣管咧有啲舒張嘅作用，減少鼻塞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就係喺個咳水裏邊揾到。咁但係咧，你諗下，如果即係冰毒上邊類似嘅物質嘅話，飲得過量嘅話咧，佢都同樣咧會產生一啲興奮劑類似嘅效果嘅，令到個人有快感啦，覺得亢奮啦，好似好多嘢講啊，精神奕奕啊咁樣，令到嗰個飲咳藥水嘅人士咧，即係覺得自己哇，好似好高漲喎，好澎湃喎，咁 好多自信咁样。咁呢个心态呢一种嘅作用呢，就係令到佢不断咁样想去到追求呢一样感觉。 因为今日有呢个感觉，听日冇呢就飲啲咳药水落去就有返个感觉啦。於是乎佢就每日都上飲啦。 冇错啊，冇错。 咁嗱，其实如果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係咪真係要寻求戒毒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呢？ 其实就当然要睇翻佢嗰个嘅程度嘅 吓， 如果佢已经去到一个即系我哋医学上可以诊断为一个药物滥用，又或者一个不正确使用药物嘅一个嘅病症嘅话咧，咁呢个真系要去专业人士去到帮助啦。根据翻一个即系国际嗰个诊断手册里边啦，一啲嘅指引啦，咁点样先至叫做真系譬如话成瘾啊咁样样咧？咁最新嘅指引其实就讲紧有几个大项嘅，包括啦吓，即系一个即系有害咁样去到用啊，即系话咧嗰个份量啦，或者嗰个次数咧系好明显啊，已经系过量噶啦，咁嗰个人明知嘅，但系咧都会即系继续咁去用，咁另外就系会令到佢喺个社交上边，又或者佢自身的一些利益上面是有问题的，但他都仍然继续用。例如就是他家人已经跟他吵晒交的了，他都不理继续要去用的。又或者他饮到他自己连自己一些主要的职责他的责任都不理了。再加上如果那个情况是令到他已经有一些不饮会有脱瘾反应的一些症状，又或者他越饮越多先可以达到嗰个效果，咁用一个比较过量啊、唔适量嘅一个分量去达到嗰个嘅效果啦，又或者佢想尝试咧去到控制或者唔再饮啦，但系唔得啊，但系失败嘅，咁同埋咧用好多时间啦，用好多时候都即系心瘾啊，想去到好想去饮啊，咁等等呢啲咁样嘅条件嘅话咧，长达一年。或者以上不断咁有呢啲情况呢，呢个就作为我哋诊断佢评估佢有冇药物上瘾嘅一啲准则啦，参考啦。 如果佢真係有啦，其实个害处系咪等同于吸毒一样呢？ 严格嚟讲呢，如果佢就算滥用嗰个系咳药水嘅话呢，都可以视为一个毒品嘅。假如嗰个咳药水里面有头先嗰啲嘅物质，包括嗰个嘅 codeine 啦，即系系啦，咁同埋或者嗰个嘅麻黄素啦，咁呢个都可以系一个即系毒品嚟嘅。 好啦，咁头先就讲都等同于吸毒啦，咁即系点解呢？如果咁样讲，即系平时都知道吸毒系好难戒噶嘛，咁戒咳药水系咪都系要？好难戒先戒得到咧， 系啊，当然即系睇佢嘅程度啦，系咪？咁但系坊间咧，或者我哋即系医院啊，又或者坊间有好多唔同机构咧，都可以帮到呢一类嘅即系戒毒嘅需要嘅人士吓。咁当然要寻求一个专业人士嘅协助先啦。 头先所讲完，我都好惊，岑医生。原来咳药水都好似等同于戒毒咁，以后我咳咧。都系唔饮咳药水啦，我斩脚趾避沙虫啦。 咁又唔需要咁担心嘅，咁真系因为如果我哋有咳嗽有咁样嘅症状嘅话咧，我哋需要一啲舒缓嘅话，然后医生去到处方俾你嘅咳药水咧，你可以放心饮用嘅。咁我只要我哋跟翻嗰个份量啦、次数啦，咁我就唔需要担心嘅。 唔系你话讲得系医生处方嘅，咁啊佢开完嗰支我饮晒就算啦，但系。而家你知好容易买到呢啲咳药水噶嘛？一啲个人护理产品嘅铺头里边，咁嗰啲系咪如果自己就咁去买，咁好容易会出事咯？ 冇错啊。其实咧因为如果有啲咳药水咧，尤其是有头先我哋讲过嗰啲成分啊，可代因 codeine 啊，又或者嗰、那个麻黄素嗰啲嘅成分嘅咳水嘅话咧，其实法律上咧已经系属于第一类嘅毒药嚟嘅。咁如果非法管有，即系话冇医生处方嘅话咧，就可能会有违法嘅，触犯法例嘅。咁尤其是咧，如果譬如你话啊，咁我哋药房都买到嘅咁样，咁如果即系根据翻即系政府一啲嘅条例啦，如果咧嗰一个咳药水里边嘅成分咧系有 codeine 嗰个可代因系超过 0.1% 嘅话咧，其实咧就一定要喺就算你药房买嘅话咧，都要喺嗰一个药物登记册里边咧填翻你嘅个人资料啦，包括你嘅名啊、地址啊、你买嗰个药系咩药啦，同埋剂量同埋用途嘅喎吓，咁咧就要签名啊，药剂师都要签名核实噶。 事实上好似冇试过，但系讲紧 呢啲藥好多時候都要去喺啲有註冊藥劑師嘅地方，或者憑住你嘅醫生紙，你先至可以買嘅。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頭先講嗰個咳藥水，如果含有可代因嘅成分係超過 0.2% 嘅話咧，其實咧，已經你去購買呢樣嘢嘅話咧，已經觸犯法例嘅啦，可能咧即係有個即係觸犯法例會被檢控嘅可能性添。 係，同埋呢啲咳藥水上面係咪應該都有毒藥呢兩個字出現嘅咧？ 嗯，如果頭先有嗰啲成分嘅話嚇，咁其實都係會有，因為佢係屬於第一類毒品嚟 嘅。咁、但係如果喺普通嘅一啲個人護理產品嘅店鋪裏邊買，佢又冇寫毒藥，亦都冇頭先你所講嗰兩樣嘅物質嘅咳藥水， 嗯， 係咪？可以亂咁飲都得咧， 咁當然就任何即係一啲藥物啦，就算佢冇頭先嗰個嗰啲成分嘅話咧，都唔應該去即係濫用啦，又或者即係過量咁服用啦。 嗯，咁總之咩都係要適可而止啦， 冇錯啦。 咁如果你飲嗰隻咳藥水覺得止唔到咳嘅，咪換個第二隻，或者去再睇多次醫生啦，係咪？ 冇錯啦。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咧精神科專科醫生沈君豪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一陰風飛散花披結，眼裡散發一絲寒意，想要告訴我你此生不變，眉宇間刺痛匆匆暗閃，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此心一变，就算分开 在你听紧李克勤的呢一首《一生不变》，亦都要同时话俾你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啦，我待下个星期四咧再喺节目里边咧同你相遇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咁啊佩佩听朝早咧五点钟依然都会喺第五台同大家见面，约定你明朝早再见，拜拜。 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此生一变，就算分开一生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